尾联，这个技巧并不像遮影布，遮影布那是很纯粹的高端，经年一时操作都要到达相当高的水准，才有可能运用自如。但尾联就不一样了，不止职业选手，就是网游中的玩家也往往能掌握几个尾联的衔接技巧。 这门技巧倒更像是之前丘飞所用过战斗法师的那种连招，入门简单，人人会使，连普通玩家也可以照那路数来上几段。但要像丘飞这样操作到无懈可击，打得连夜修这样的大神都没办法，连吃20段，那就不是轻易可以做到的事了。甚至丘飞本人再来一次的话，也未必可以复制。 就好像夜修昔日无限连击打到对手死的经典，也只出现过那么一次一样。就是因为这无穷的可变性，荣耀才具备了可看性。尾联可以说是完全具备这一特点的技巧，它可以人人会使，却也可能用出来的时候，连专业解说和评论都没看明白。正当打的职业选手都要进行深度思考。 场外当观众的微草三位职业选手都知道这是尾联，场上的丘飞心中自然更加了解。尾联不受系统判定所接纳，但对于选手而言，它比系统判定的连击还要难应对，因为尾联本就是基于让选手无法应对建立起来的技巧，再加上遮影布的配合，丘飞的场面无比艰难。可怜的是，观众还都不知晓这一点。 电视机前的被解说和评论误导，看现场的在见到连击明明已经没有了，结果丘飞没能反击，很快又被叶修重新连起来，纷纷都在为丘飞感到遗憾和惋惜。他们哪里知道，连击没有了的时候，那才是整个攻击环节中最最难以应付的地方。于是，当第三次出现这样的情景， 现场观众甚至发出一些不满声音的时候，李一博有些意识到不对劲了。退役以后，疏于对荣耀的学习，李一博已经有点跟不上时代，点评比赛时常有些力不从心的地方。但这家伙依旧疏于充实自己，倒是领悟出了自圆其说的大招。此时又一次看到连击中断，但丘飞依旧束手无策。 李一博的直觉告诉他，又是出大招的时候了。慎之又慎的仔细研究了这个连击中断，又仔细看了前两个。李一博毕竟职业出身，尾联这种技巧又是由来已久，这么一细琢磨，终于发现了。妈的，果然得出大招啊！李一博有些懊恼。 一边，潘林还在很遗憾地猜测丘飞选手的注意力是不是出现了什么问题。李一博在旁边轻轻咳嗽了一声。潘林顿时心下一紧，娘哎，这是李一博的大招在吟唱啊！要出大招，那就意味着之前有说错的地方。 这个连续的不在状态，丘飞选手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别的事情？ 我想为了慎重起见，还是仔细回顾一下的好。李一博说着，潘林一听，顿时知道真是要出大招。果然，这之后李一博细谈了一下几个环节，最后得出结论：原来是尾联。哦，原来是这样。潘林只能在旁附和，之前的错误点评让他觉得有些羞愧。 他还不具备李一博那样的厚脸皮，可以镇定自若地说着：“原来是什么什么。”好像之前说错的不是他们两人似的。尾联是不参与系统的技术统计，但实际上也应该算是连招。如果这样算起来的话，目前的战斗格式已经被整整连了32段。当然，这个32段是非正式的算法，不会列出技术统计，大家知道一下就行了。李一博说。 32段连续攻击，丘飞要怎么解决呢？潘林把注意力带回比赛。要怎么解决？这话刚说完，巨木校的连击统计又断，战斗格式依然未脱困境。 这是第四次伪恋，真是艰难啊。邱飞此时可并不像观众眼中所见那样什么也没做，只是一味的挨打。他一直在努力，在想办法挣脱这种困境，他只是没有贸然就去使用任何技能罢了。觉得情况不对，乱拍键盘乱丢技能，那是菜鸟的做法，职业选手永远不会，因为技能在没有使用的时候威胁最大。邱飞记得这句话，而这话正是眼前的对手所说，是他帮助自己改掉了最初时的很多陋习。一直以来的教导无以为报，只有用场上的胜利来说明。这是邱飞的心声，他没有说出来，因为他知道对方会懂。这场比赛双方都在尽全力，这就是最好的证明。昔日的教导，一直以来的努力，最终能化成的不就是比赛场上的这一切吗？战斗格式的生命在两次遭到对手压制性的打击后，所剩已经不多。这种时候换有些选手可能已经会放手一搏，不说乱拍键盘吧，但也差不多快被逼到这种境地。但邱飞不想，他希望自己可以一直以完全职业的态度对待比赛，任何时刻都是清醒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话好像也是这人说的，只是现在他能做的却已经全被封死。这是真正的比赛，不再是队内的指导赛，对方不会再有意留下空当做引导，而是尽可能不给他留半分机会。但是机会有时候是去捕捉，有时候是需要自己来创造的。蛟龙出海，一直只是被动挨打的战斗格式此时突然出手，半空中迎风抖出一枪，魔法波动仿佛浪花一般荡开，战矛直抖而出。只是这一击的方位偏得有点离谱，此时叶修依旧是遮影步伐，邱飞视角里看不到君莫笑的，这一击看起来全凭猜测去判断，只是很遗憾他判断错了。跟着的一击马上落到战斗格式身上，但是战斗格式竟然又一次悍然出手，风转云流，一记大招陡然放出，但是方位依然不准。不少人都在摇头，觉得邱飞这已经是到了没有办法的地步，开始胡乱的挣扎碰运气了。却不料这一记之后，风转云流的魔法波动加上之前蛟龙出海的水气相交，刹那间好像起了一层云雾，战斗格式的身影一下子就模糊起来了。 这是…… 所有人都愣住了，这是他们从来没有看过的景象。新打法，所有人脑中蹦出了这一个字眼，而转播解说潘林早已经高声呼喊起来： 蛟龙出海配合风转云流打出的云雾效果，这是目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组合打法，是邱飞处于逆境中做出的创造性的组合。两个技能交替的效果隐藏了角色的身影，这将是一次转机。哎呀！ 潘林嚷到一半却还是卡住了。比赛场上，君莫笑手中千机伞一抖，直穿云雾，用一记圆武棍将战斗格式从半空中给扯了下来，摔翻在地。跟着两个扫地攻击，战斗格式被攻击的局面依然还是没被打破，他这创造性的打法好像也就不值得吹捧。潘林一时语塞，却没想到李一博把话接了过来： 很可惜啊，还是被叶修抓到了。邱飞的这种技能用法可以说是很成功的，换是一般对手没准他已经迎来了转机，只可惜他的对手是叶修，经验帮助叶修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准确捕捉到了对手。不过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局面已经被改变，叶修被迫终止了他遮影步配合尾联无限攻击的打法。显然邱飞在制造出那种效果后，叶修并没有把握可以继续维持之前的连续攻击，这才用了一个圆武棍将战斗格式拉回了地面。 邱飞这位年轻选手让我们看到了他创造性的才华。 潘林连忙跟上接着嚷。 他将拥有无限的未来，不过很遗憾，这场比赛恐怕是要输掉了。不过能在和叶修的比赛中打出这样的局面，甚至有一套漂亮的20段连击，还在最后将新旧技能结合，做出一个目前还没出现过的攻击效果，这场比赛他留下的东西着实不少啊。 是啊，现在邱飞还在做最后的努力，他并没有就此放弃， 不过看起来机会不大。好，战斗格式倒下了，这一局最终还是星星战队的叶修获得了胜利。不过邱飞除了让人印象深刻的表现以外，在和叶修的对攻消耗中也磨掉了对方角色近一半的生命。 李一博说， 是啊，其中部分是开局对攻中相互的损耗，中段是那套精彩的20段连击，还有就是他最后一刻的放手一搏。 是啊，能在最后一刻抢到对攻的机会，则是得益于那两个新旧技能的漂亮配合。 反观他的对手获胜的叶修，这一场的表现李指导你怎么看呢？ 经验丰富，判断精准。 李一博给出了八字评语，但这根本就是个万金油的评论，但凡不是新人的职业选手几乎都当得起这八个字。但李一博也没办法，散人这种打法完全不了解啊，想来点精细的评论也实在不知从哪里开口。郁闷的是接下来叶修还在场上，还要再来他那散人的表演，也只好硬着头皮继续点评。这次得更加小心，再不能发生伟廉没看出来这样的失误了。叶修的比赛连同解说和评论都是如临大敌。嘉实战队这边在邱飞下场之后起身的选手则是他们的新一代队长兼王牌人物孙翔。